有一副对儿，原本是乾隆爷下江南亲笔大不留，上联写日边重摇傲无双的，下联配天下法案第一州，金山院修在来水仙，代管西陵是一州，保定府出了三种宝，春布老将子大铁球，十二连桥朝北口。要看狮子你上苍州，铁佛爷住在了东光县，玲珑宝塔在锦州，镇定府的大佛寺南边有座杨鹤楼，是那两广仙姐出皮草，山东赵村买卖愁，河南有座朱仙镇，汴梁城里一出面愁，沙雕子出在湖爱来县，黑煤窑出在门头沟，在京北有温水泉一座，此处代管是长汀州，县衙出在了迁安县，要上磁州你走锦州，沈阳城多么热闹，是那八门八关八道头，牛毛行里走一走，在那山海关里游一游，回京路过石门寨，通过永平到滦州，丰润县出扇面，要吃蜜桃你上深州，开平道地出美酒，长芦苇县出黑油，镇江府里出膏药，贩卖药材上齐州，是那湖广生产的好烟叶，定字烟出在了济宁州，人才出在大同府，天下的庙大就数着了吗，磁州彭城出钢板，阳谷寿张出玉头，磁州城出了些个大头酸，无限进出虎虎头，老林县出小枣，腰皮大烟出罗口，马连坡出草帽，腰带毡帽里上张球，徐州盛产大白菜，要吃鸭梨上锅头，普鲁出在了西藏地，要吃杂面你上衢州，固安县出柳器，东安县代管这条河头，石布仙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苏杭二州，我且不言州城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，爱戴州，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常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鹿州，锁娘娘冲八家，夜奔上了，湖州府包公放粮在陈州，苏县领了王莽的令，刘 袖被困在暗中，双手写字的汗马舞，大酒刘秀在巴中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到后来失散在徐州，日锁五龙唐李靖，他把逼死了雄心在中州。秦琼陆州把马卖，捡的杨凌在登州。杨帝无道民受苦，那属新传下扬州。甲子年王伦反这个天兵炮打临清州，纪晓堂修改的三教寺倒惹的妖魔恼四周。二下南唐赵匡胤，高君宝报号在寿州。穆桂英打破天门阵，天地杀四门火红州。十二个寡妇正西去，搭救着王广在六州。杨艳情发配云南去，宋八王赵德光那得被困在扬州。青州李广胡延赞潘杨两家结冤仇，潘仁美边庭为元帅，他的七郎八虎壮幽州。莫彭相辉刘志远执掌着兵权在滨州。韩腰里安下了王三吉，薛平伟投居西北凉州。高司机住到了天鹅岭，梁先生住到了东平州，孔丘住在曲阜县，这个张天师住到了龙虎山里头。昔日有位韩仙子修身出家在兰州，说的是昌平州遵化州，吴刚者保庆州，天津卫上通州，顺天府上涿州，河间府上茂州，旅顺着河沿济宁州，苏州也上杭州走，浙西浙江上司州，广东广西是湖地，西门外边湖广州，潼关也上汉口走，云南贵州山东游，高唐州武鼎州，泰安烧香半身州，延州府有个东阿县，青州莱州本登州，宜州有道鱼泥河，唱州破浪岛基州，唐朝有位罗士信，周西坡前一敏修，我好难唱个古迹一百单八州，绕口令儿在后头说的是鸡不奔走蹲蹲不落豆，高不肯腰老老不落油，水不可交老老不落酒，牛不进深山虎不斗牛，鸡奔走蹲蹲不落豆，高肯腰老老老油，水不可交老老不落酒，牛进深山虎斗牛。我好难唱的古迹一百单八州，唱的不好请您多把这意见留。 这是郝秀杰演唱的一百单八州，这同样是一段贯口活，和马增芬的花唱绕口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听过了好派的西河大鼓，那下面我们还要来听听燕桂荣燕派的西河大鼓。燕桂荣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，善于广采博取，吸收各派唱法，结合自己嗓音宽厚的特点，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。他的演唱嗓音挺拔脆亮，音域宽广，行腔圆润婉转，舒展自若，刚柔并济，吐字清晰，大刀阔斧，铿锵有力，字腔相协，喷崩得法，数序明快，板眼准确，快如高山瀑布直泻千里，慢似蓝天行云缓慢深沉，可谓快而不乱，慢而不断，气口均匀。特别是他演唱的长篇西河大鼓书《杨家将》更是脍炙人口，成为众多听众喜爱的名段。 酒色财气本是古人流，风流那些好财的人专营费尽了千担地，恨不得天下的财宝都归他手，那些好气的